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夏月光听点歌，欢迎光临周五时光的爱得更久点，我是巧克力韩韩丽。如果你曾经在新浪韩丽微博上给我留言的话，今天晚上会播出你点播的歌曲。第一首歌送给小畅，生日快乐。 时间仁慈的倾诉，那些孤独像猫轻盈的脚步，会起伏归属，有没有分出胜负？偶尔我也会幻想回到当初，说不定有些遗憾的一弥补，可是我怀念犯过的错误，它让我懂得付出。当时的路有没有可能比较幸福？照顾

当你还不确定这个人到底在你心中的分量的时候，我想暂时的离别或者说一段时间见不到面，真的可以让你知道自己对于他的感情和他在你心中的位置。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在这个冬日的晚上，我们要听到一首春天的歌曲，来自叮当翻唱的。今天晚上呢，也是杨秀山朋友要听到的，他希望自己的心情能够像在春天里一样明媚。 春天那时的你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也没有他，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春天里记得那些寂寞的春天，那时的你还没留起胡须，情人节也没有礼物，我还不是你爱的小公主。可我觉得一切没那么糟，虽然我只有对爱的幻想，在清晨，在夜晚，在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也许有一天我老无所，此刻烂漫的春天依旧像那时温暖的模样，那时的女孩没留起胡须，曾经的苦痛都随风而去，可我感觉却是那么悲伤，岁月留给我更深的迷惘。在这阳光明媚 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当然不远了。二月四号立春，就在2019年2月4号那天呢，也刚好是大年三十儿，所以说这个除夕应该是很热闹的。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是一份音乐礼物，今天过生日的周周朋友生日快乐， 你非常喜欢听张学友的歌曲，所以你的家人呢特别为你点播这首《礼物》，祝你生日快乐，心想事成，找到你生命当中那份爱的礼物。 我左手牵着你，我右手围着你，多忙多忙，那时候的我们就以为相爱就是不断跳舞，走的路多满足，忘了那年我几岁的未来好模糊，幻想两个人能够一起住多幸福， 开始就没有结束， 没想到走到这一步， 张学友唱到了祝福是最好的礼物。是啊，尽管有些物质的东西会让你在那一瞬间产生极其美妙的感受，但是它总是会用光，也会有保质期的，而祝福是永远鲜活，永远都会在对方心中的。好，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上半时段最后一首歌，叫做我爱我的烦恼，为什么呢？我们下半时段继续爱得更久点吧。 时间的钟表，好心情都为你做好，拨弄一个全新的发梢，你工作太多太忙，也不少了容易照亮 就是我一点的烦恼，有点骄傲，因为爱你，有点自豪，因为有你。我想要对着整个世界说，我爱我的烦恼，相片里我俩多么的年少，想起我俩怎样的变老，你胡子变成白的，牙齿三颗四颗，走路也要我来扶着你的腰，于是为你穿上一件外套，轻拍拍你银色的发梢，你不要太过好强，衣服少了容易着凉，就是那时候我的烦恼，有点骄傲。我想要对着整个世界说，我爱我的烦恼。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入夜后天空云量较多，夜间降温比较缓慢，预计明天早上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度左右。明天白天以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上午山区有出现零星小雪的可能，量小，对出行影响有限。三级左右的北风，大气扩散条件较好，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受冷空气的影响，从后天开始气温将有大幅度下降，请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12月21号，由赖声川执导，胡歌、许晴、谭卓、卢燕等主演的话剧《如梦之梦》开启了北京首演。据了解，《如梦之梦》到现在已经连续入梦6年，而这也是演员谭卓诠释青年顾湘兰的第6个年头。不同于以往的是，今年翟天临、孙坚的加盟为整部剧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谭卓与两大新对手同台飙戏所碰撞出的火花也让人无比的期待。随着《如梦之梦》北京场的顺利开演，上海、重庆场也即将于2019年1月、2月拉开序幕。继续来看，舞蹈剧场《大饭店》将于12月21号、22号在广州友谊剧院首演，这也是《大饭店》首轮巡演的第3站。之前11月23号、24号，《大饭店》在北京首演的时候，票房取得了单场出票率102.8%的惊人成绩。再来关注电视节目方面。本周六晚即将播出的最新一期《我要上春晚》节目中，重新组合出发的阿里郎组合将带着今年走红网络的热曲《隔壁泰山》登台表演，向春晚舞台发起冲击。城市魅力创牌节目《快乐哆来咪》长春收官特辑将在本周六22点精彩播出。本期节目中，大张伟与华盛辉、杨迪与肥仔、刘维与小兵以杂整、可劲儿造为竞拍话题进行最后的角逐。同时，神秘哆来咪、武大靖、杜海涛、李锐也加入挑战，分别为3组搭档助阵。你还记得你听到的第一首流行歌曲是什么吗？本周日晚10点，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程方圆、张强做客《天天向上》，共同回忆时代流行金曲。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立主持。夏月光听点歌，欢迎光临今天晚上爱得更久点的下半时段，我是巧克力韩韩立。是的，我们一直在一起呢，从当初的音乐礼品卡帮帮带你听天下，后来的全程都能点，到如今的爱得更久点，电台的点歌节目一直都在各位耳畔呢。 如果你曾经在新的韩立微博中留言点歌的话，那今天晚上很有可能送出你的祝福。这首歌是送给江小莫的，你要的歌曲，也希望你永远相信，心中有童话，这世界就会有美丽的童话。 在这世间分享晚餐，有冲淡，有万人分担，没有染污的晚空，会看见远方的花瓣。 听完了一首纯情的歌曲之后呢，让我们继续这种温馨。这首歌呢是来自小 S 和她的女儿共同带来的 Wonderful World， 而今天晚上呢是张女士要送给她过生日的宝贝，已经上大一的女儿崔小明的，想对小明说，今天呢是你的生日，妈妈想通过你喜欢的电台为你送上这首歌曲，记住，妈妈永远爱你。 Oh I can see the rainbow in your eyes. It's a beautiful world. It's a beautiful world.It's a beautiful world and I love the world. Even though sometimes I will feel so lonely. Even though sometimes I will want to cry. Even though sometimes I will feel so sad. But that is life, that is life. So cry it out, oh, so laugh it out. Scream So cry it out, oh, so laugh it out. Scream it out, that is life. Who do you love the most? Mimi. Who loves Mama? Mommy. Who loves Mama? Me. I'm a good girl. Cookie. Cookie, what are you eating? Cookie. Ellie, can you see this song? I can see the sun. I can see. Daddy, you too. 那要说 I love 妈妈。 听了一首非常温馨的歌曲之后，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亲情、友情、爱情这三种感情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是缺一不可的，每一种感情都为我们的情感提供着一种丰富的滋养。那下面这首歌呢，就是友情篇的歌曲了，来自花花，要送给好朋友小果的。 曾经攀上的天梯，曾经拥抱的身体，曾经在乎一切，被突然摧毁，刹那比刹更细。良夜美景没原因出了轨，来让我知一切皆可放低，还是百载未逢的美。到过又出世，也有一种智慧。全年度有几多首歌，给天天的播，给你最愉快的消磨。流行是一首窝心的歌，突然间说过走过，谁曾是你这？ 北京好像恋人，在这儿你没觉得不同，但若离开却会忍不住的想念。 最美的城应该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但北平之秋是我此生难忘的美景。 北京不仅是一座城，更有一份刻骨铭心的情。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寻找诵读人，用声音绽放你心中的北京。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让鼻子发痒的， 让鼻子发痒的 是春天， 是春天。 风从袖中过， 风从袖中过的 是夏天， 是夏天。 天空凛然耸立， 天空凛然耸立的 是秋天， 是秋天。 等到发觉的时候， 冬天 已经过去了大半， 春夏秋冬， 爱的更久点。 继续我们爱的更久点，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韩立陪伴各位的电台点歌节目。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潘帅演唱的《爱上未来的你》。刘小猫朋友你好，今天呢是你的26岁生日，这首歌呢也是你男朋友为你点播的。他说这个世界上除了爱他之外，你就很喜欢潘帅了，所以呢把这首歌送给你，祝你生日快乐，永远露出开心的笑脸。 那天的故事像城市传奇，也许神的安排让我终于遇见你。你说要一点时间考虑，我很愿意把心快递给你。你让我把对爱的谜变成决心。城市里面悄悄呼吸，没有了力气，看着人海思考，爱情没地找到你，爱上你。我的脑袋里面的大小回忆，没有留下空白，你占据了所有距离。我不需要谁添加的规矩，说可不可以？我知道自己很爱你。 下节目为广告时间。